我又回来了，再次强调西良今晚要出席一传媒有一个对谈会或者讲座，所以今晚就我们特别请了两位嘉宾，荃湾区区议员谭海邦和北区区议员刘其峰，跟我们一起谈警暴问题，全城关注，也是我认为香港最严重的民生问题，根本既政治也是民生问题，我们不能够容忍警队这样继续向香港人施压。今天的立法会呢，其实就在财委会那里都还是未通过这个 党 关于 党主的拨款， 公务员事务局将这个警队加薪和其他十八万公务员加薪就扣连在一起那个的处理的个项目的拨款的，现在应该是要去到农历新年之后才再开财委会去处理的。不过在陈建波主持的情况之下，我相信他有机会就会强行剪布的，限制议员的发言，四分钟、三分钟、两分钟、一分钟，就算即使所有的民主派议员是要尽用他的时间，他都有机会是会划线的，大家要留意住。我知道议员都撑得 很辛苦， 很辛苦的， 但很努力，见到 这个我是应有之义来的，要透过这些平台是去凸显政府的不义，还有让市民是更加多知道警察和政府的恶行。这个去到区议会层面更加是，所以大家就会见到现在陆陆续续每个不同区的区议会都有工作展开了，好像昨日的葵青区区议会开了大会，又通过了个议案，就说这个连龙墙就是要在地区里面拣选有地方是设置一个恒常的连龙墙，你是黄丝蓝丝都可以表达意见的，其实我都写了过的，即係西貢區議會都會 荃灣都有 議程，荃灣都有，我諗個個區都會有關注警暴啦，呢個連龍牆啦，喺地區裏邊追究嗰啲亂咁放 TG 啊，又或者係放咗 TG 之後嗰啲嘅善後嘅工作啦，有冇即係呢個食衞局係點樣係去跟進啦，對市民啊、對環境啊帶嚟嘅影響啊，有冇做化驗啊咁樣啦，咁啊所以咧就有唔同區議會都有呢個工作，你哋觀察到邊啲區議會係進行緊呢方面嘅工作，同埋一些你們認為可行的地區行政改革？ 我們即譬如其實我說荃灣，你說北區，其實就荃灣區議會都是即密鑼緊鼓，就去做很多的改革啦，就警暴是其中一方面啦，透明度也是一方面啦，當然現在發覺這些改革呢最大阻力呢就是民政負責的秘書處啦，因為我哋好多嘅改動可能都係會增加透明度，換言之就即係流程會長咗、複雜咗，就會工作量就增加啦。 你估嗰個係一個有系統嘅阻攔，抑或係即係例如係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垃圾桶局長下旨去做啊？抑或其實 係我諗係行政上， 好視乎即係每區嘅民政事務 官僚上嘅阻攔。 大家記唔記得？ 係啊。 在一月頭的時候，每個區議會是去開始第一次會去選主席的時候，有很多區議會不是有 所以你我 開一分鐘的嘛， 你西貢可以這麼早開都很厲害， 譬如好像西貢區議會那樣，譬如說秘書處的秘書同埋個民政事務專員有跟我們一起去參與個默哀，但有部分區的專員就很串嘴，例如好像沙田區區議民政事務專員，他就 walk out 啦，他就有工作啊，我先走先啊咁樣。有啲人淨喺默哀嘅過程裏面係去即係離開個會議室咁樣。咁所以到底係個民政事務專員，佢有啲佢嘅 discretion， 即係佢嘅能力範圍之內，係去同議會對著幹啦，同民主派唔合作啊，一或係其實是總署嗰度民政事務。 其實我覺得兩方面都有，就譬如喺即係我哋第一次荃灣區議會咧，就默哀嗰段時段咧，啱啱佢就行開咗嘅。係，咁啊佢事後只話即係打完搶話有公務啦咁樣啦，咁就即係而喺改革嘅層面上面咧，我諗好多嘢即係可能啲秘書處或者民政嘅官慣咗。建制派當道的區議會是跟政府那套的，但是民主派基本上很多東西都追求過程、公義、流程，最簡單現在要想怎樣直播都想了很多不同的方案，究竟怎樣才可以做到直播呢，怎樣用區議會的撥款去直播啊，甚至究竟區議會可不可以開個 Facebook page 呢，這樣這個又是要談啦。但如果很短期的有些人做到了，就是大家都會取消授權票啦，跟住就即係增選委員又是不要啦，咁樣咁就即係大家都很想取消埋分區委員嘅，不過內河分區委員就不是區議會， 分區委員是由民政事務處 選出嚟嘅，咁就這個就大家很想就係仲個權就喺民政嗰度，咁而我哋就將會成立一個即係監察警察的小組啦，好像西貢都有， 其實差不多好像17個區都有，不過明堂會有少少不同的，好像前日的大埔區議會就即係關注埋政制啊，關注埋入境事務啊，咁就俾呢個大埔民政事務專員咧就話：哇，咁樣可能係越權喎，僭越咗區議會條例裏邊講嘅職權範圍喎，咁樣咁所以咧就搞到喺。話去選嗰、那個即係本來是監察警方執法加政制事務的小組主席去選舉嗰陣時咧，那個民政事務專員就離職嚇離場，話佢唔主持啊，唔參與啊，搞到成班嘅民主派嘅大埔區員今日就去民政事務處嗰度係去抗議去請願， 北區的情況呢，就我可能對比你兩位的議會呢，就是我們專員是有起身的，就是我們那個，所以其實我 起身的意思是什麼，一起 起身 默哀，起身默哀，我以為是起身走人，是 那就是我覺得呢，就是剛才講話其中一樣東西就是關於那個專員呢，其實我是有關係的，當然其中一個原因他本身的立場，其實呢我們 suppose 一些政務官呢，大家其實寫明的是應該是中立的，政治中立的，你看到呢，其實現在譬如好像大埔區議會一樣，其實他們是無故可以離職，好像中西區區議會都是，如果個專員本身他有他的立場，他覺得他不對的，就現在就拉到他走了，好輕是這樣，叫做比較幸運的暫時北區就未是這樣，我們在北區呢，其實就著這件事呢，我們叫保安事務委員會， 保安事務委員 會,、事務委員會我們成立了的了，這個成立了有沒有接下來20日下星期一就會去選主席，還有選下怎樣去到職權範圍怎樣做，我們都未知道究竟會不會好像大埔那樣的，真的我們都是問了主席啊等等要求去解答的了， okay， 所以其實呢就著警部我們區議會北區區議會其實做緊嘅功夫就喺呢度，而且咧，我哋亦都係會透過呢個保安事務委員會咧，係會追究翻而過去啊，其實咁多次咧，即係各區都有啦嚇，放 TG 啊，亂放 TG 喺民居附近放，甚至即係咁中意玩回馬槍啊嘛，突然間走嘅時候就射幾粒出嚟咧。 係啊， 喂，我想問啊，即係呢啲請你哋 卑鄙到無倫啦，呢啲 嚇，請指揮官嚇，你作為指揮嘅點解咧？係啊，呢啲就你冇得講啦，譬如你話阿陶輝嗰啲嚟到。呢啲其實陶輝一定要捉佢落嚟添嘅，呢個人都要，即係除咗鄧炳強以外， 佢去過上水粉嶺多次嘅喎， 每次去親都 大佬，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你睇到，如果區議會我哋成立啲委員會嘅話咧，第一時間我哋就係要捉佢落嚟，一定要向公眾交代， 係 點解啊？即係其實你究竟點樣追究呢啲下屬？ 亂咁去噴胡椒噴霧，亂咁揮棍，打到咧你我大家都睇到上水一月五號嗰次，埲牆係有血㗎，係 恐怖啊！其實 係咪？即係其實呢啲咪就係暴力咯，係大家當睇唔到咩 ？OK， 唔緊要，我哋區議會就代大家一定要追落去， 係啊， 就係呢啲嘅， 拎埋相片，播埋短片，有埋聲響，話俾你聽，呢啲唔係警暴係啲乜嘢？請你解釋點解要咁樣執勤？根據乜嘢嘅標準？點解要咁樣胡亂係去使用呢個嘅胡椒噴霧？ 係啦， 啊，警務處處長嚟到中西區區議會，點解要帶成十幾二十個咁多嘅警務人員？乜我啲議員係好唔安全嘅咩？係恐怖分子嚟嘅咩？係暴徒嚟嘅咩？咁樣係點樣解釋？咁樣係點解議員有個中西區區議員戴住個黑色嘅面罩問質詢呢個警務處處長話：，誒、咁我哋係咪當我係暴徒咁樣？點解議員戴就冇事？咁啊行出街嗰陣時，啲後生仔戴、僆仔戴。你就會假設佢係暴徒，跟住就即係肆意地侮辱佢哋咧。透過呢個嘅查身份證，甚至乎就即係要佢哋踎喺度咧，咁樣係。 同埋咧都即係呢個，我岔開少少講撥款嗰度咧，呢個就係涉及首先講區議會改革嗰樣嘢。過去咧大家都見到啦，即係我哋北區好興嘅，即係睇到啲燈，哇咁樣嘅燈掛到咁老土嘅。 我哋話嗰啲節日嘅燈飾， 仲有國慶燈飾。 係啊，即係補充就係啲節日燈飾嘅，譬如你最興㗎啦，譬如咩國慶啊、七一啊，使好多錢。 cut 咗佢 ，cut 曬。我哋而家傾向就係 全灣 cut 曬， 冇錯。俾翻啲錢落去，真係做實事。俾翻啲街坊用，因為其實我哋睇過，譬如好簡單，你去整啲咁嘅燈咧，即係燈飾啊，可以係講緊80万，整一排咁嘅燈泡仔咁樣，其實大家睇又唔靚，又唔見得有特別， 又唔環保， 有啲係大規模一批咁喺大陸買落嚟㗎， 係啊， 同埋。不單止是浪費，甚至乎在美學上面有些他買下來是很恐怖的，是沒 有美學， 白燈仔我們將軍澳試過啊，在曾經發生交通意外的地方擺一些白色人仔，嚇到街坊死下死下，哇這麼恐怖又噁心又即係好塑膠咁樣係，即係美學上面差。 我諗而家民主派當道嗰啲就唔會 有一啲嘅，有一啲嘅初步有啲共識。哇！原來每年使喺七一同埋呢個國慶使成100万嘅，哇！插到周街都係值翻嗰啲民高民資俾你班嘅官員啊、中聯辦嗰啲舉杯飲酒飲紅酒咩飲曬去咁樣。我哋咧 cut 剩佢好少嘅啫，啊搞啲簡單而隆重嘅所謂最精簡嗰啲咁啊算啦。咁啊，做咗佢，跟住咧留翻80万-90万咧，九成嘅錢咧應該用嚟做啲，譬如話基層牙科服務啊，俾翻啲市民啊， 包啊嗰啲啦， 包啊咁樣。係啊，而家西貢區議會我哋仲傾緊啊，嗱，每年咧有啲預留撥款，未必每次使曬，因為實報實銷噶嘛，剩翻落嚟我哋睇下能唔能夠透過啲文件傳閲嘅方式，用翻剩翻落嚟嘅錢，如果有嘅話咧。我哋而家講緊防疫啊嘛，講緊呢個武漢流感、武漢肺炎即係集港啊嘛，我哋就算去買曬呢個嘅口罩，落區裏邊去宣傳呢個公眾衞生係好重要嘅，叫市民洗手、派啲口罩，都係一種好嘅方法，好過去搞埋呢啲咁嘅民膏民脂洗喺啲唔應該洗嘅地方嗰度啊嘛。 同埋有樣最離譜咧，就係我哋成日都唔明點解咁多年嚟民政嘅春茗啊，或者佢有啲活動要請中聯辦嘅人， 係。 即係咧，講真，成日都話香港人治港啊，即係除咗國防外交係之外，大陸唔應該干預啦。哇！你呢啲咁嘅活動都要嚟，中聯辦呢啲篤眼篤鼻。係 啊。 咁咧，荃灣區議會咧就啱啱就即係傾完㗎啦，就係即係啱啱將會二月嗰個新春團拜咧，過往咧就係大約使10几万嘅，就去食自助餐啦。咁我每次都覺得好奇怪，同埋又要切燒豬咁樣啦，即係好覺得。即係點解咁破費呢咁樣咁今年更加唔得啦。咁好多議事都係即係過緊比較簡朴嘅生活，我哋梗係唔可以食自助餐啦。咁再加埋我哋唔想中聯辦嘅人嚟，咁樣民政事務專員咧就話唔可以唔請。咁我哋就算啦，割席就係佢哋，因為70万就民政，70万區議會啊嘛。咁就你就你哋搞啦，我哋唔會一齊合辦啦。 點解？係 啦， 係咯，佢根據咩理據話一定要請？ 真係好離譜咯！即係所以我都唔夠膽高估，即係我聽落北區個好似好正常啦，民政專員。即係究竟荃灣嘅情況，我都唔係好樂觀，因為即係我哋已經話如果 你不請這個中聯辦的，即可以再仔細討論一下個方式，不設燒豬或者不要吃自助餐，可能可以一起啦。但是他說禮節上 不可以不請這樣，我想我們是不能接受，我們不能夠接受有區議會撥款是有中聯辦的人在這裡。 你應該建議不如你入份文件建議搞個展覽又好，搞個座談會又好，混合埋佢嗰個叫做國慶酒會咩都好，請啲市民，唔係淨係議員。 係啦， 搞個到國慶到底慶乜春嘅答問大會。哇！你咁中意慶啊嘛，你同啲市民有一個互動，解釋俾市民知。 而家諗緊咁， 國慶係為咗乜？要慶祝啲乜嘢？關注一下啊！即係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啊成立以嚟嘅。的歷史的過程裏面個管治是怎樣慶啲乜嘢啊，咁對答一下，搞一下答問大會仲好啦，係。 係啊，其實 你要互動啊嘛，你要慶祝啊嘛，你咪解釋一下。 嗰啲佢就唔嚟啦。 係啊，睇下嚟唔嚟。 啱啊，叫 你嚟就好啦。咁樣嚇，同公眾啊，唔係淨係同議員啦，唔係淨係同社會言達啦，唔係淨係同你嗰啲嗰班咁樣你哋自己維威衛嘅嗰班嘅即係民建聯揾出嚟嗰班嘅社區領袖啊， 係。其實原本有個我哋有良好嘅意願諗法嘅，就係如果佢肯唔請中聯辦嘅人啦，我哋就希望嗰個活動咧係請區內嘅所有中學生嘅代表嘅，因為其實過往啲活動根本上就係建制社團維威衛啦，咁但係而家青年聲音好重要啦，就我哋希望係請佢哋中午嚟一齊去食依餐飯啦咁樣，但係好可惜即係。因為他堅持請中聯辦，我們就拉到了， 其實我都 拉到所有東西攬炒， 真的這件事、就是、可能跟各位、觀眾大家都說一說啦。其實過去呢我們很多這些所謂酒會、啊、等等其實是燒錢的，一洗很多萬十幾二十萬都有， 是很多錢 的、啊、但是問題我又想問了、就是、其實有哪一位大家是有參與到這些酒會的呢？對不起， 普通市民成世都不會有機會 邀請的你只能夠是什麼呢？區議會主席議員啦，或者我哋叫做 建制社團， 建制社團嘅代表啦，或者係一啲所謂區內嘅知名人士，佢邀請嘅，你先有機會去。咁但係呢啲錢其實係公帑嚟嘅，其實係大家嘅錢嚟。 係啊，香港人嘅血汗錢嚟㗎，去插嗰啲植翻喺街度，插到成條街都係嗰啲植翻。我哋議員辦事處，或者我哋叫窮議員辦事處，係窮民主派議員辦事處，食翻用幾年，用到殘又黴又爛。 我哋 插喺街度插一次就抌噶啦。 係啊， 咁就使咗你幾廿萬去。 佢哋成日話個倉冇位， 大佬 你 香港貧富懸殊有咁多人需要幫，點解要使呢啲錢使咁嘅地方咧？係 啊，同埋好多錢咧，佢都話，譬如我都講到，譬如都其中一啲，譬如講錄像啊。即係我哋話即時會唔會有啲直播？譬如而家我哋成日都話啦，我哋要透明化，成個議會透明化，大家參與嘅可以透過網上啦，或者係即刻睇，好似而家立法會咁啊，睇到大家講嗰啲乜。因為嗱，以前咧就成日都話啲議會咧，又係建制派把持嗰啲咧，就話唔好落記錄，邊個投票記錄都唔好落。今日我哋既然去即係喺呢個主導呢個議會咧，就絕對不能讓呢件事發生。所以咧就話做錄像啦。但是呢樣嘢可能我唔知兩位嘅區議會點樣回應你，佢哋就會擔心啦，就係、是、第一就係、是、咦個錄像好難進行喎，有冇人睇咧？會唔會你都知㗎啦，即係區議會包大家都唔理㗎啦。 其實呢個而家好多人， 唔 係 有冇人睇啊，而係你話俾啲代議事話俾議員知，呢個係調翻轉公眾監察翻議員議事，又或者係。議員向公眾問責負責任的一種表現， 這個就是、 被人看到自己的議政啊， 係呢、這個就係咧，即係、就是、我哋所講一啲官僚佢哋嘅諗法，點解覺得喂搞錄像不可行啊？因為佢覺得喂不嬲大家都不理，但係對唔住，我淨係講一樣嘢啫。今次的區議會投票率是 70%， 是 參與我即係十個七個的居民都有參與今次的選舉， 啊、 佢哋點會不看 啊？ 你有嘅，你有渠道就一定有人看， 係啊， 係咪？ 你講到區裏面的事務最貼身的事務啊，資源分配根本就是政治問題嚟㗎嘛！你明明講個區裏面有主要的交通基建，有起骨灰庵，起重要的一個的一啲誒厭惡性的設施，又或者是嗰啲嘅醫院的擴建咁樣，點會不關注啊？係，梗係會關注啦，係。 同埋而家 Facebook 直播咧，直播嘅時候睇到啦，仲有佢奪團片喺翻個 Facebook 度噶嘛。 冇錯。 所以其實咧即係比起以往啦，以往好落後啊，話俾大家知，就係咧得錄音嘅啫。仲要咧就係個會議記錄咧，因為要通過啦，即係下一次會要兩個月後先有嘅。 冇錯。 咁所以即係倒不如嗱有個直播，大家清清楚楚，即係唔使依賴個會議記錄。記錄咁，同埋而家大家 經過呢半年，大家睇直播已經係一個生活一部分。咁我諗即係直播呢樣嘢，我哋荃灣區，我相信其他都係啦，都係要、要諗點樣推動嘅。 我哋仲苦啊，西貢將軍澳中文的會議記錄就兩個月，如果是英文要三個月。哇，大佬，你想想， 你們有英文會議記錄，我們沒有。 南區、中西區和這個西貢是較多外籍人士或者英文作為第一語言的香港永久居民的，議會都要向他們問責的嘛，是不是？但你要搞三個月，那人家怎樣關注 的？我們好像我要 check 有沒有英文會議的，好像 所以呢，我們現在都跟民政事務透過民政事務專員同緊總署嗰度講，有冇一啲多少少嘅資源可以即係加快嗰個流程，令到市民拉近議會同市民嘅距離啊嘛，係 咪最佳方法？ 點解你又連咦投咗票未啊？個結果係點啊？要等三個月先知道，呢啲唔能夠接受啊！其實係 同埋我諗應該要向立法會個邁進，立法會都有即時嘅直播系統啦，即係。上網好容易看到，其實區議會的大會起碼大會要先做啦，即係跟立法會的系統咪做一模一樣的，咁到時大家咪睇嗰個官方的直播咯。 以前啲建制派議員，我想話俾你知啊，又瞌眼瞓又講粗口，就係因為冇人監察，冇人監督，嗰啲獨叫做聲稱獨立的或者其實叫做偽獨立，實在是隱形的建制派呢，就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過去了六七個月的反送中運動，你會知道明明在議會裏面投票呢，就是延遲投票好了，延遲立法好了，但不是根本性地反對，落到區裏面，我都是反送中的，我都是不贊成這個的嘅條例㗎，咁樣啊，咁但係如果你有直播又有記錄嘅話咧，就冇得呃啦。 係 啊，即係唔好將政治變咗一種好低嘅一種嘅語言藝術，呢啲就係好多政客係用嘅。咁但係當市民透過議會嘅直播去監察，又或者就算冇市民睇都好，當議員知道有 部 cam 喺度 對住自己講每一言一行都係受到監察嘅話咧，佢哋就自然咧醒醒定定，打醒十二分精神，做好功課先講嘢，唔好唔睇文件去到開會。咁呢啲係重要噶，係大幅提升議會議事質素嘅一種嘅安排咯。 係啊，所以其實呢一個咧，即係當然你睇到就係因為政府咧，好明顯佢根本就唔係好想大家參與。係，所以咧，就算你議員提出，佢就即係諸多刁難啦，就話譬如我唔知你哋區議會有冇同你講就話。喂，如果做呢些系統咧，即係頭先講話做個 live 嗰度啊，佢哋話好難做啊。因為呢度 開個 page 有幾難。喂，用啲最基本嘅先啊，就算用手機都可以做到 Facebook live。你未有 official 嘅，自己都可以整住一個先㗎。 好流難啊！你嗰個北區點啊？ 呢啲咁樣嘅説法咧，根本就唔可行啦。即係你咁大個創科局喺度，嗱呢啲已經唔係創科啦。 突然之間創科局好似隱形咁啊！ 去咗邊啊？嘥咗咁多錢，你唔係連呢啲嘅 system 你都做唔到啊嘛？即係呢個。是說不過去的，這些事即係講到尾就是你政府不肯做， 不想 也都不想再出現 70% 投票率，我估計是這樣的。所以其實這個是我們，如果他不做都好，我想我們各位議員各個議會都要做。 政府其實最想過個香港人就是愚民， 沒錯， 就是說呢，是就是我們呢總之要聽政府話啦，這樣現在突然間有班全民選民主派過半的區議會呢，就是他們覺得是很煩，即係看到昨天他們一夜拉隊走就知道，咁第時佢哋點樣應對我哋誒依班啊？佢哋心目中嘅反叛嘅分子啦。咁仲有一樣，我覺得未來嘅改革仲有一樣可以做嘅，就係唔好咁多小白象工程。係咁樣咧，就其實區議會係掌握住即係千幾萬嘅工程撥款。當然啦，而家啲工程係比較貴的，係啊，即係唔係話做得好多好多個啊？咁但係嗰啲不能避雨避雨亭啊，咩又林村天安門啊，我諗喺民主派佔多嘅區議會咧就唔會再出現。不過我真係見到觀塘嗰度，我哋都即係好憤怒，即係明明話希望剎停個噴水池，劉江華垃圾桶就話繼續。 係， 咁我諗呢樣嘢都係即係。大家要密切睇睇住， 所以有市民就運用智慧啊！你劉江華局長對著幹啦，嗱又話呢個工程開始咗唔停得㗎，即使你觀塘區議會嘅民主派議員要求煞停都唔聽，咁樣係 咁市民又建議不如就改名咯，叫願榮光歸香港噴水池都得，整鬼翻嚟喺嗰度嚇，喺嗰度立個碑又得唔得啊？嚇，手足紀念噴水池得唔得啊？咁樣係 係啊，都好啊，呢個我唯有咁樣咯，我覺得接觸方法 嚇，一係咁樣咯， 因為照計佢批咗個噴水池隔離咪。又用區議會撥款， 係啊， 整一嘅景幾千蚊，咪整個牌，咁、啊、就嘅榮光歸香港噴水池咯， 係 啊。有個問題都問下大家咧，即係其實、大家都好多居民都講，會唔會喺我哋自己各區咧，區議會建議加一啲地區嘅連，即係做翻一個正式嘅連農場？係呢、這個即係我哋北區其實都有去有討論嘅。咁、其實我自己先啦，我自己覺得其實而家咧，其實我哋譬如上水港鐵站啊、粉嶺港鐵站，其實而家好多都黐嘅。咁但係咧，發覺黐完嘢之後咧， 好快甩 啦、再加上就係咧，其實而家好多時咧，嗰啲嘅鋪鋪啊，啲警察。係會駁嗰啲嘅即係貼入貼嘢嗰個人，咁啊，然之後就用刑事委委拉人嘅，咁所以其實而家我哋就話，議會會唔會討論一下咧？都會加一次， 絕對應該 正一個係叫正當合法嘅，由區議會推動嘅，俾大家去黐呢個嘅， 會 係啦。咁我相信呢個就 呢個我哋下次會都有呢個動 作。總之好似英國海德公園咁樣， 係啦， 嚇，即係有個地方係可以俾你表達政見嘅， 冇錯， 自由表達政見，你藍絲好，黃絲好，咪俾你黏咯， 係啊， 嚇就唔係俾機會你警察走去濫捕， 冇錯， 唔係俾你啲藍絲走去襲擊啲黃絲。不是这樣的，那既然大家是要表達，又是因為今次的運動就是一個很重大的發明，就是連龍牆這種表達政見的，也是有一種情緒支援，又或者講自己的立場的，這樣那為什麼不繼續推行下去、有一個區裏面你說很多，說好像將軍澳那樣有成四條連龍隧道，你說是難於、管理的、那我們就選其中一個咯， 沒錯， 易於管理一點，那行不行、樣一定可以的，應該要談 的。 而這個也是對我們經常都說社區想大家關注咧，其實咧，我唔知道兩位有冇留意，即係其實自從連龍牆出現咗之後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成日話啲即係老人家啊， 佢哋會睇㗎， 佢哋唔睇㗎嘛，佢睇㗎唔理㗎嘛。但係你發覺加連龍牆之後，佢哋佢好關心，亦都好瞭解到社區。 哇！乜呢個世界有啲嘢個信息，我從來冇喺呢個 TVB 大台睇過嘅，咁樣係 好難睇㗎，真 係 連龍牆好多人睇 啊！我係運用我哋長輩圖嘅設計師技巧咁樣係，係要咁做啊嘛， 係一定有一個好好嘅好高嘅價值。在一個社區的發展，我哋社區經營社區，如果有連龍牆，其實絕對是一個很進步、很有用的一個嘅通道渠道咯。咁、所以其實嚟緊都希望，即係我哋各個區議會咧，大家都幫幫手，喺各區都成立翻一啲正式嘅連龍牆，令到咧我哋區務其實甚至令到大家對我哋地區嘅關注更加增加佢哋嘅即係大家嘅興趣，呢、這個係緊要 嘅。同埋我個人我更加希望即係唔同嘅議會，特別係民主派議員可以有啲恆常嘅定期嘅。一啲去到拘留中心啊，去到去探望嗰啲在囚或者係被拘留未不能夠保釋嘅手足啦、日後上法庭嗰陣時候，佢哋都需要一啲嘅支援啦、社區裏邊有啲因為唔少嘅朋友因為今次嘅運動裏邊有啲即係情緒創傷啊、心理創傷啊，咁嗰啲又用區議會嘅資源去做講座啊，甚至乎有啲工作坊係俾翻佢哋，讓佢哋可以即係。去減少帶嚟佢哋即係心理上面、精神上面嘅傷害啊！咁我覺得呢啲係我哋能力做到同埋應該係要做嘅。如果能夠恆常化去面對未來幾年啊，真係長達三五七年嘅一啲嘅即係政府繼續做嘅司法打壓嘅話咧，我覺得係好需要，亦都話俾手足知誒，佢哋 區議員而家要多一個職責就係探監， 因為記住探監係公務先至可以探到，普通市民做唔到。咁所以立法會議員又好。區議員又好，我們應該要好好地把握這個我們即很少有普通人沒有的權利是去即探望手足咯， 因為議員探是有獨立房間的，如果家屬或朋友探呢，就始終是有個電話，那個隨時是會錄音監聽啦，跟住亦都有埲牆，但係好薄嘅啫。咁所以即係我諗都各位議員都其實都有呢個心理準備或者預時間㗎，就係其實真係要即係花好多時間，用好多時間去探議事，睇有咩支援，甚至傳一啲口信咁樣咯。 而呢一個就係我哋即係呢一屆咧，點解即係大家咁踴躍出嚟去投票，其中一個大家嘅希望。所以希望各位區議員亦都能夠 去抽多啲時間去處理。 好，各位區議員加油！ 加油啊！ 我而家探探下，甚至乎有啲市民佢哋有啲心意卡啦，咁想透過我哋話，下一次你去再探望手足嗰陣時候，又將即係將我哋啲心意交俾佢哋啦。咁我哋扮演咗呢個橋梁嘅角色啊，唔係淨係將我哋自己個人去支持手足，而係話社區或者喺呢個運動裏邊參與過即係數百萬嘅香港市民嘅心意嚟嘅。希望運動繼續即係去堅持落去，見到曙光啊！咁啊，等呢手足出翻嚟嗰陣時候，我哋喺煲底見咯。我覺得我哋呢一屆嘅區議員有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即係工作係要繼續咯。 係，冇錯。 好嘛，咁啊，今日喺呢度咧就差唔多時間啦。咁啊，如果大家想支持城寨嘅話咧，咁啊上邊有咧呢捐款嘅資料啊。咁啊，聽日後日咧就有兩日連續兩日嘅城寨人圍爐嘅活動。咁啊，歡迎大家係去參與嘅。咁啊，再一次喺度多謝譚海邦同埋劉奇峰上嚟做我哋嘅嘉賓主持嚇。未來日子梗係希望你哋多啲繼續上嚟啦。咁啊，同我哋講一講唔同區，荃灣區好有。大量的鄉郊地方 的北區好那些的、地區行政改革進行得怎樣、好嗎 okay, 好，謝謝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